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四月一号设在京畿道报川市的美军射击场上，有一架美军直升机发射的一发机关炮弹落到附近牧场，造成正在牧场干活的两个居民受到严重的生命威胁。